叫叫儿我俩 烦老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容我母子相见， 撤库 请过方便吧。 嘿，得众官走，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

地下乡劝农，是有个邻友李码头村，夫人就是那里人士了。 真是妾身的本事。 哎呀，是此事来，夫人是下官的 什么？ 知名了啊！ 谢谢啊！ 临尊何名？ 相公啊！ 夫人姓刘，怎么又姓去李来了？ 我本姓李啊。 是刘的呢？ 那是我的义父。 原来如此，令堂呢？ 相公啊，神母 想一个人得了两样病症，岂不是假的呀？ 本来是假的呀， 难道罢了不成？ 相公啊， 万不该，不该叫他落下士令，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智了啊！ 本来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智了， 后来呢？ 相公啊， 还是将来 我继母。 凭什么？ 臣不必如此，待我去领尊招降过来，一看便知。 有劳相公。 来，去到刑房，去的是招降过来。夫人，请坐。 相公，请坐。 招降道， 回禀 是。 林春招降在此，夫人请看。 有劳相公，你与我听。 好、哦，待下官也与夫人听。范成，你们列起。哎，夫人不要啼哭，待下官年来。 是， 为阴间不从，必是顺化问臣二十岁，昨天秋后次。 相公为何不往下念？ 往下念，夫人就要哭了啊！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下官念来，问臣二十岁，昨天秋后次去。哎呀，夫人呐、啊！令尊大人秋后就要出去了啊、 我弟弟秋后就要出去了， 出关回去了。 哎呀爹， 哎呀哎呀夫人，哎呀夫人，请来夫人，请来，先是几条人命。此乃前人官所定，叫下官是挽回的了啊！ 如此说来，我弟弟绝无生路了。 这个， 我们弟弟的 啊，夫人，令尊大人换就脱身之路啊！ 啊，我弟弟还有什么脱身之路啊？ 这倒巧得很，新安院大人明日在包城下马，夫人可做一次便状前去申诉，不知旧的领尊大人换为何知呀、啊、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助啊、 哦、这协助啊哦、 是啊，西装啊！ 下官我就会西哟。 哦，相公换回西装啊！ 哟，堂堂县令，一次变装都不会西，怎能判断明智？哦。是向升堂礼是 好，就范相公与我做一支便状。 夫人要下官卸妆。 嗯，卸妆。 下官要夫人你我一件事儿。 什么事啊？ 下官要夫人与我 怎么 妈妈、 啊、妈妈、 妈妈 是的 是的 是的， 日赐夫人 相公 与下官 Thank you. 是下官不信，这状子上面要写告状人的名字，方才夫人是姓李，这是名字嘛，下官还未曾领教过。啊，夫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哦，娃娃，我是无有名字的。 人生天地之间，这有名字的道理，我一定要领教。叫什么？ 哦，哎，你就糊里糊涂的与我写上一个也就是了。 哦，以这病状进了安远大人，又是虎口拔牙，死里脱身，岂是糊里糊涂写得的？我一定要 是， 一定要 讲。 哦，我姓李呀。 晓得你姓李呀，叫什么名字？ 贵。 啊。 智。 啊。 哎，贵之儿。 啊，贵之呀。 作何生理？ 苦度世事。 日次时来，菩萨那世生 了。小包子，你回去不能忘，请你看看，俺受不起，父王大人操心，是不是？ 好，夫人，请看。 有劳相公。 好事。 相公，我想这状纸是无用的了。 这状纸是什么用啊？ 明日俺愿大人那里人意颇多，我是女流，业绩不上，也是枉然。 不错，也累的是。不妨，明天俺愿大人到此，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可扮作崔氏模样，一同前往。 此计甚好。 真是，一次病状到案前， 不看云雾见青天。 若得大人超生命， 相公 夫人 赵氏孤儿。愿报愿， 好个赵氏孤儿，愿报愿。啊，夫人请转。 啊，相公何事？啊、 这状子上面， 啊，莫是写错了？ 真是写错了。 哎呀，在哪里？在哪里？ 喏、 啊，鬼子呀！哈 哈哈哈！相公请转，相公请转。 夫人何事？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了。 状纸是有什么用啊？ 相我不会告状也是枉然。 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吗？ 不会呀。 待下官交道于你。 好，相公交道于我。 哎呀，我家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啊，夫人，明日见了安远大人，将状子钉在头上，进行几步，你要高声先叫，

刚才是张金秋演唱的《西厢记》，再请欣赏余淑妍演唱的《打直上坟》。 大风大浪大